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。目前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由西向东方向，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由南向北，以上路段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孔桦。我们来关注近期歌坛热点资讯。央视狗年春晚已经进入到了彩排阶段，那据了解，周杰伦将会在春晚倒计时单元出现。那最近呢，周杰伦是忙中偷闲，在个人的社交账号上晒了一张把自己 P 成美人鱼的照片，自黑变胖。那关于这个原因呢，其实在之前地表最强二马来西亚演唱会上，周董就说因为喉咙不舒服，所以呢就多休息了，有些水肿，看起来胖胖的，不知道这种解释能否说服歌迷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2014年专辑《哎呦不错哦》当中这首《美人鱼》。 Cheers. 的前凸后翘，又照惹谁凉？最新款水蛇腰，老远闻到你醋味在发酵，是他是误会。 去年张惠妹推出第19张专辑《偷故事的人》呢，不久前在台北是举行万人演唱会，徐佳莹和艾怡良特别现身合唱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《傲娇》。在这首歌当中，艾怡良的词锋芒毕露，徐佳莹的曲多了一份在她专辑当中难见的诡异的气质，张惠妹的演绎呢则是细腻。那当然三位他们也都有傲娇的资本。下面同样是一件值得傲娇的新闻了。那日前的 TFBOYS 的成员王源在联合国第七届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青年论坛上呢，是登上了演讲台，发表了全英文的演讲。作为少年人，本该是在父母身边撒娇，却远离家人在外闯荡，那他所取得的成绩也足以让大家以家人以他为荣。我们就来听王源这首《骄傲》。我不要五光十色灿烂辉煌， 你炖那碗说了很久的汤。我不要沙滩小岛马车和城堡，我不要人山人海热情的尖叫，我不要五光十色想有一天你能为我骄傲。 是来自张杰的 Precious 珍贵。 二月一号对张杰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，就在这一天，他正式晋升成超级奶爸，迎来了一对双胞胎女儿。这首 Precious 呢，是在张杰在美国游学的时候呢就写好了，当得知即将当爸爸的时候呢，也让他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，给宝宝创作一首歌，于是就诞生了这样一首纯英文的单曲。进入家庭生活当中转变的还有这一位呢，这两年呢，贤子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。2015年举行出道十年的演唱会之后，他就一直忙着结婚生子，如今幸福满满的他终于在两年之后回归歌坛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《喜欢》，就是他身为幸福的妻子还有快乐的母亲内心真实的写照。 昨天自负的难堪，你安静的拥抱我的人心无中可逃，慢慢慢慢我把自己简单，得失的纷扰我不再计较，时间虽微笑的吹着风，数着你和我一起去过的地方，我喜欢开着窗抬头看闪烁的星光，并走出你的模样，我喜欢眼闭上一直想你对我说过的那一句温情话，一首歌短暂爱你，我们怎么说的地方，我喜欢开着窗抬头看闪烁的星光，并走出你的 算安好的阶段，为什么还梦见你笑得心酸？难道你留给我那一段灰暗？其实我并没有真的笑话完，想象过你遇上悲惨的背叛，从此被囚禁在紧闭的孤单，可是我却完全得不到快感，只觉得自己很悲哀，很不堪。你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，没见过我醉到崩溃，打破了门，流着血的拳头残留泪痕，最撕裂的吼叫里皆生无声。我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，不了解苦连对自己有多残忍，没底线的牺牲全破损，不用泪水洗净伤永远回疼。 这是陈小霞作曲，姚若龙作词，品冠最新专辑《言外之意》当中这首《不会哭的人》。 叫做温暖太隐忍，就是往心中埋炸弹。你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，没见过我醉到崩溃，打破了门，流着血的拳头残留泪痕，最撕裂的吼叫理解生无声。我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，不了解苦面对自己有多残忍，没底线的牺牲全破损，不用泪水洗净伤永远回头。 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品冠都坚持他暖男的气质，不过呢，再暖的人也会有流泪的时候。品冠呢，他说自己是一个不容易哭的人，不过2015年底现在你在哪里品冠个人演唱会台北站上，他泪崩了。那一次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，根据这样一段经历，他也创作了此刻这首《不会哭的人》。 流着血的拳头像残留泪痕，最撕裂的吼叫理解生无声。是个不会哭的人，不了解苦面对自己有多残忍，没底线的牺牲让心全破损，不用泪水洗净伤永远回头。 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，张艺兴 Sheep。 第

影片还将于2月24号晚8点开启全国10城15场超前限量点映。爱情喜剧《21克拉》定档4月20号上映，改编自何念导演的同名话剧。迪丽热巴饰演一位极致型破产拜金女，而郭京飞饰演的男主角则是个非典型经济适用男，二人高能互怼，充满欢乐。转眼间，九大博物馆27件国宝的前世今生故事都已经讲完了。本周央视综艺频道《国家宝藏》将迎来本季最激动人心的国宝之夜收官盛典，九大馆长再次齐聚国宝舞台，将现场揭晓参考广大网友投票情况，结合各界专家意见的最终进入特展的9件国宝名单。24小时第三季第二期于今天22点播出，时空商队继续在古丝绸之路的要塞土耳其展开新一轮挑战，林志颖秀奶爸绝活捏面粉团，而胡一天、熊梓淇搭档唱《还珠格格》，场面十分欢乐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的歌坛热点资讯。2月6号的23时50分，台湾地区花莲县附近的海域发生了6.5级地震，当晚众多歌手通过社交媒体发声为台湾祈福，其中张信哲这样发文：守护花莲，祝愿一切平安。 真的就要这样半天了不说一句话，沉默沉默看谁先崩塌。从哪里来的爱停在了这里，怎样痛的就好像爱的一样烫。寂寞不缺体谅，每个人都有过的浮夸，放手也是有趣的希望，至少你我都一样。哦，你说孤独是装傻，我说放手是作假，他说算了吧，没有爱的爱情就像个笑话。就要这样半天了不说一句话，沉默沉默看谁先崩塌。从哪里来的爱停在了这里，怎样痛的就好像爱的一样烫。寂寞不缺体谅，每个人都有过的疯狂，放手也是有趣的希望，至少你我都一样。哦，你说孤独是装傻，我说放手是作假，他说算了吧，没有爱的爱情就像个笑话。 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，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，只怕感情如潮水，远离我梦中的堡垒，一个人失眠，全世界失眠，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，如何笑语想到六点。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张韶涵在歌手舞台上第三期当中翻唱范玮琪的《全世界失眠》，在最新一期比赛当中华晨宇是终结了 JCG 的三连冠拿到第一名，比赛也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。在即将播出的节目当中，全新的踢馆成员登陆也引发了在线歌手齐放大招。那当中呢，张韶涵延续了72变路线，以一首《来过我生命的你》再续和国粹京剧的前缘，一个人分饰两角。在对抗力很强的歌唱比赛当中，那每一首歌对歌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，也常会出现原唱被带火的例子。最近呢，曹轩宾发表了一篇致敬汪峰的长文，他以汪峰在歌手节目演唱儿时的歌曲为契机，文章当中提到他们有着被音乐填满的童年，缺少玩乐，而作为儿时原唱者，他是哭着听完汪峰的演绎。我们就来听这首汪峰儿时。 铁道把赤脚坠而下，玻璃珠铁和英雄卡， 万匹锦觅藏石脚下，牢牢有那些作愿吧。天门前兰花一心花，茅草屋可有住人家，放学路大闹嘻嘻哈，天更见流水哗啦啦，我们就一点点长大。天梦中大白兔年下，也幻想神仙科学家，白墙上泥字简笔画，我们就一点点长大。四季过老梧桐发芽，沙堆里有宝藏和他，成板凳搭起一个家。池塘半仙家，二十寸彩电比沙发，屋顶半大风折渡过，满粉红那流星夜下，萤火初飞风半月下，大人聊听不懂的话，鬼怪都躲在床底下。就一点点长大，记忆里有句不停下，蝉鸣中漫漫了暑假，新学年就该剪头发。我们就一点点长大，也开始憧憬和变化，曾以为自己多伟大，喜乐是不敢递给他。小小是不敢递给 Yes, I do.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. 有你在我的身边，拼命变得真的一点点。不要漂亮，我还来看你，不要披星戴月陪着你。 这是来自胡彦斌最新专辑《Feel 太好》。在这张主打潮流风格的专辑当中，胡彦斌在情歌当中融入到了自己的爱情观。胡彦斌自认为年纪成熟之后，对另一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他觉得另一半是在精神上、价值观上的相同，也越来越懂得什么叫做门当户对。在歌坛功成名就的萧敬腾副业忙得也是不亦乐乎了。那据了解，他将进军电竞领域，成立的 James 电竞俱乐部，这也是继周杰伦、林俊杰之后再次投入电竞行业的又一位歌手。

美丽发挥着它最大的威力。你站得太高，会看不清，把你的浪漫 hold 住 hold 住，你才清醒，试着闭着眼睛去感受。 失去我，如果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不迷失，不是会难过。如果过得来的借口，那是不是有一点多？ 如 榜璀璨年华。2009年第五期中歌榜首周进榜第12名，这是来自梁静茹《没有如果》，这也是当年还没有出道的严爵最早交出的作品。旋律部分取材自青山黛玛的《留在我身边》，那这首歌也获得了2009年度中歌榜金曲，并获得年度 KTV 点唱冠军。时间来到2010年的第五期榜单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以第8名成绩进榜百家讲坛水墨齐白石专题的主题歌，由画方作词，李杰作曲，吉龙所演唱的《中国字画》。 淅淅雪浪号，北风树里，触摸在漫漫雪地。丝绸袖口轻轻卷起，泪水一滴晕开结局，只为你读懂我心意。淡淡的思绪，一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，留白含蓄并不多余，爱的话语直到言语，只为你落到我心底。 带着微笑的真心问候，快乐是小山庄带着出的一座森林，天生画出了彩虹，你和我我风风和绵绵和萌萌和你相同，太阳在树下跳了跳舞， 来自八年前带来好心情的一首动感旋律《甜蜜的问候》，这是李玟的 Hello C， 收录在当年非常成功的 Coco 的东西 East to West 专辑当中，在2010年第五期中歌榜上以第11名的成绩上榜。在本周韩红的全新作品一时间进入到新歌推荐行列，那中歌榜的璀璨年华，我们回顾到2011年第五期中歌榜最好成绩新歌，属于第6名韩红的深处，作为当年上映单飞电影版《武林外传》的片尾曲，相信看过的观众一定还记得，在爆笑之后，这首《深处》随片尾响起的时候，带来那种别样的感动。 以后彩虹飘逸更明媚，飘来的注定深情醉，云朵深处藏着谁，微风轻轻摇曳幻梦一尘，过往轮回多欣慰，相识无悔无泪，爱依然纯粹，心事缠绕蓦然回味，有一束光召唤幸福在流转， 是2011年第五期中国榜的黑马歌，首周进榜并获得第六名的好成绩，韩红这首《深处》。在2012年第五期中国榜上，我们关注到的是以第四名的成绩进榜，汪峰这首《大桥上》。在《生无所求》专辑当中，三首风格迥异的主打歌，分别代表了汪峰音乐当中不同的侧重。而这首《大桥上》，将交响弦乐和摇滚乐相结合，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刚柔并济的感觉。 我徘徊在这座古老的大桥，是一和对抗深深的写在我的脸上，我的孩子没有了妈妈，我失去了爸爸，只有一个零写在我人生的简历上，我猜想这黑夜总会过去，光明总会在不远的地方，上苍请让我再坚强一些，当我将要倒下

渐渐忘记，那么你那么我，只要想起初相遇那时的约定。 陶晶莹、方大同是爱。2012年底，陶晶莹主持了中歌榜台北群星演唱会，当时看到歌手齐聚一堂，也让她有了再度做歌手的想法。2013年呢，她签约少城时代，推出了专辑《真的假的》，邀请到了周杰伦、吴青峰、蔡健雅、王志平等很多音乐人为她写歌。刚刚听到的就是2014年第五期上榜排在第八位专辑的主打歌，陶晶莹和方大同合唱的《是爱》。在去年底，王力宏发表了全新专辑《AII》，而上一张则是2015年的《你的爱》句号。专辑同名主打歌在2015年第五期中歌榜以第14名的成绩进榜，以爱为主题，暖心感动。我们就来听王力宏这首《你的爱》。 已经多少年后，感觉像才发生过。记得你说的话，记得你的温柔，在烟雾弥漫中握紧了你的手，像是雨后出现彩虹，陪着我走，一直到天长地久。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，存在我的心中。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，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。终于才明了，哦，你的爱多么重要，再也不会离开这温暖的怀抱。时间的混乱中，看到你在身后，就像天使般在微笑，分分秒秒，一直到天荒地老。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，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。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，你从没放弃过。我决定要让你的爱照亮我内心，重新面对我自己，再也不怀疑，你就是所有唯一。存在我的心中。 寂寞让人忙，思念让人慌，多喝一点酒，多吹一些风，能不能解放？生活有些忙，前世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无恙？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？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。你的近况，断续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。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？除非你说离开我，你从不曾觉得遗憾。生活有些忙，是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难。你的脸庞，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？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。你的近况，断续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。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？除非你说离开我，你从不曾觉得遗憾。 我们听到的是2016年第五期中歌榜新歌进榜第15名，这是来自萧敬腾翻唱齐秦的《袖手旁观》，收录在他至今经典的一张专辑《Reminiscence》当中。在这张专辑之后呢，萧敬腾也是化身成为狮子合唱团的主唱，直到最近重回歌手身份，推出了新歌《皮囊》。璀璨年华，我们来到去年同期榜单。2017年，魏晨发表出道10周年纪念专辑《旅程》，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人合作，带来潮流的 EDM 曲风。那这首标题主打歌在2017年第五期中歌榜首周进榜排在第14位，我们就来听魏晨这首《旅程》。 Need you by my side, oh believe me. 半地图打开 ，just you and I. 这一路走来，不可思议。